点样扮第一次呢？Ada 咪乜都话惊咯， 咁就得噶啦。 系啊，所有嘅第一次都系惊噶啦。 多谢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节目开头。 我觉得我个样都 好。第五个条件咧就系要 性格 靓仔啦。 都唔要咯，你都要做咯。 你睇啲天蝎座， 唔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实我唔系咁。 人好多时候拍拖咧。占有去擁有呢個行先，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想睇頭先一定係誤會我。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個服務，我好中意。 你仲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系纯粹系真系一个傻猪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谂噶嘛呢啲名，我系乜嘢？我讲我破菜嘅咩？会唔会我条菜啊？你要破咩菜啊？ 你朱培君啊嘛？ 啊，朱培君，你系李柏恒。 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Photoshop 幫我撳喺新學 㗎，識㗎啦，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㗎，你要咩個樣？ 我要啊。 哦， 好，翻返嚟第二節，咁啊呢個咧就係、是、上個禮拜都有預告過啦，或者我哋 Facebook 咧就都有出咗個。 我哋出嘅時候咪已經出咗㗎？ 未， 誒都係未。 聽日，因為5月6日 啊， 就呢個開煲。Okay? 佛誕先嚟， 佛誕嚟啊！大家 唔係食齋，食齋守齋幾日就嚟， 都話咗。 煲咯，咪啱咯。 大啊！你要經歷過呢啲感情，你先會明白嗰種佛嘅意境咁樣。 係 嗱，呢個節目咧，哇，就期待啊 ，Shirley， 睇下你有啲咩睇法啦。OK， 因為即係我哋最初時揾阿 Shirley 上嚟時，都傾過啲女性向嘅節目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好睇下會唔會可以打開一啲新嘅方向啦咁樣。咁我覺得咧就佢錄咗幾集 ，OK， 咁將會聽日就出第一集啦。咁然後都係逢禮拜二嘅。逢禮拜二就會員下載，咁我覺得都幾聽過啦，都覺得係同我哋嘅網台嘅節目裏面咧都幾唔同類型啦。啊，慈生，咁咧嗱，即係而家現場環境發生咩事咧？就係、是、當我哋喺度做節目時候咧，咁啊師兄就有個紀念品帶翻嚟啦，基本上係條撚嚟嘅。咁啊，似即係當我喺度講啲愛情嗰啲咩事啦，似份就拎條撚出嚟去影相，唔係似份條啦，係似一份拎住條撚去影相。 唔含喎，唔好含喎嗰度寫住。 你唔係喎，佢嗰個注意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注意位咧，就係、是、請勿放入口中，以免吞食。 喂，師兄有冇節目有冇講到點解？ 冇啊，佢係話呢個神秘禮物俾傑斯嘅。 啊，即係傑斯未知㗎。 唔係知咗㗎啦咩？ 哦，係，我琴日知咗啦，應該係，我琴日走未 知咗㗎。 OK， 唉，搞到重口味曬， 咪咯， 真係避唔到。咁啊，就咁聽 Jungle 出嚟，你覺得點樣咧？你覺得？你會唔會有？你會有興趣聽咧 ？OK 啊，同埋我記得係咪以前係咪喺Reggae 先播過定唔知邊度播過？ 有一集特備。 係啦，我記得有聽過。 係啦，同埋再之前就係 Open Radio， 係搞錯啦，知。咁啊，我覺得幾佢又介乎於一啲主流少少，或者而即係輕鬆啲，同埋網台之間咧，即係佢又唔會話好似普通收音機嗰啲嗰種咁樣嘅愛情節目啦。咁啊，但係因為佢有分幾個環節嘅，即係之前講過啦，哇！即係呢啲主持真係冇定啊，自己即係做曬功課，分曬環節啦，俾曬題目啦嚇，咁純粹我哋就拍翻一啲咁樣嘅，不過剪接翻就 OK 啦。咁佢有啲就會講下啲佢哋對於事即係個香港嗰啲事情有啲睇法嘅，可能有啲投訴嗰啲小事啊，咁咪講下啲愛情啊咁樣。咁我覺得幾好啊，我覺得咁啊，同埋啲女性嘅聽眾可以俾啲反應啦嚇。我諗會有嘅應該，因為 Ada Patrick 自己本身都有唔少 fans 啦嚇，因為佢自己本身有著作啦，有話劇啦等等咁啊，呢個期待嘅。咁所以我哋一次過咧就出嚇，即係兩個都係同一啲情愛有關嘅節目，另一個咧就已經出咗啦，咁啊應該出到第三集啦，就是《慾火街頭》。我哋啲你睇我哋啲節目幾型啊，一個超 hardcore， 一個就係、是、啊都係就輕鬆啲咁樣嚇。咁啊《慾火街頭二》啦，呢個女王教室啦，咁啊就係主持主要係當然小魔啦、史叔叔啦同埋四公。啊 ，OK， 咁啊，好爆啊！佢哋錄咗好幾集噶啦，咁樣咁啊，我睇下呢一集出街時會唔會整到個 promo 啦，咁啊，然後又俾大家又可以感受下啦，啊，即係嗰種咁樣嘅爆啊 ，OK， 咁啊，同埋咧第二集出街時候咧就真係好配合呢、這個，唔知啲網友有冇發現啦？咁啊，第二集尾咧，即係第二集話題同埋呢個，我擺咗條 jingle 喺第二集嘅尾嗰度嘅，咁我覺得好配合嘅。咁、那個咧就係、是、呢個晚狗含女人呢一個 jingle 啦。 因為那集呢他的題目就是這個口交。 不是特別口技。 特別口技是但是整集節目都是講那些那些那些那傑斯和獅子可以啊這兩個一起聽一下。 參 考話看有沒有啲得著之處咁樣。 有什麼新花式咁可以feedback 返俾啊小貓 Miss。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然後呢就好似話小貓 Miss, 可以預告一下啦嚟緊都請啲嘉賓都幾勁嘅之前都有一個好似再請佢上嚟關於即好似係拍 AV 嘅。即係牽涉 AV 拍攝嘅工作嘅咁相當精彩。 影相嗰位朋友。 啊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啦。好啦第一節尾嘅時候呢就聽到教主。OK, 咁就立法會議 員。你告我都想我死 有呢句轉咗嚟㗎。係已經轉咗啦。咁佢就聽到啦咦點解無啦講呢個。 天世道明穩不實。 仲有冇繼續。 唔記得咗。 狗改不了歷史。 係啊而家你要聽阿 Bit 嘅嘛。講嘢。係啦。 我講下咗嘛。 講嘢 ,OK。咁首先呢就係咁究竟阿教主講個西門係什麼東西呢呢一個禮拜呢。 西門傾定係呢個Simon Sim? 都唔係。都唔係咁啊呢個禮拜咁我就聽即過咗星期上個禮拜即呢個五一之後啦咁其實我哋錄音咪即隔呢一兩日咋嘛咁其實節目就當中聽咗啲咩節目呢就係蕭生啦教主啦等等咁樣咁因為我見啲蕭生嘅一節呢就都係播咗呢一段咁樣嘅立法會嘅片段出嚟喎咁我睇下教主嗰邊又播一段咁樣嘅立法會片段出嚟啦嘩咁我覺得呢個雖然呢單嘢呢我哋就唔好講特別講政治嘅因為當中其實牽涉嗰、那個即係退休保障嗰啲咪政治議題啦咁但係呢如果各位網友呢你又冇乜時間留意咁你可能無端端你又唔會搵啲立法會片段自己嚟睇㗎嘛 ,ok, 咁所以都同大家講下究竟呢個西門事件係乜嘢當中呢牽涉一位人兄就叫西門子是啦就李子敬 ,ok, 全名李子敬。 點解做電信嗰間公司啊 是啦點解會多咗。 英文名係 Simon? 唔係啩。 唔知喎我記得好似有人講過。 咁係 Simon Lee? 唔係啩。 好似係喎。 咁當中呢佢同一個有位余婆婆就有一個好精彩嘅交流嘅大家欣賞一下。 自由黨青年團李子敬先生。 唔該曬主席。首先呢一種呢其實隨資隨付式嘅退保計劃呢根本就係一種呢跨代嘅資源再分配對我哋年輕人公平咩 即係而家香港社會嗰個人口老化嗰個情況係咁嚴重我哋2014-2041年係講緊每三個香港人就要供養緊兩個長者嘅話美國財赤希臘破產呢啲仲唔係活生生嘅例子去顯示到俾我哋你係咪能夠擔保到到我哋退休嘅時候呢一個計劃仲有錢俾我哋攞即係自從回歸以嚟呢其實我哋社會福利嘅開支呢已經係增加咗兩倍㗎喇同期我哋嘅收入只係增加咗 60%, 根據我哋社會福利嘅開支嘅增長我哋呢好快就會面對呢一個結構性嘅財赤如果社會即係福利真係改善到貧富懸殊冇問題但係見到回歸以嚟難道我哋改善到我哋嗰個即係貧富懸殊嘅問題咩我哋自己嘅退休生活應該係由我哋自己去掌握返我哋嘅父母應該由我哋去供養唔係要求其他人去為我哋供養主席所以我希望勞工界嘅議員咁多話張超雄梁耀忠嗰啲唔好再為咗選票去犧牲我哋八九十後嘅權益啦唔該曬 希望你嘅發言唔好喺度對所有同事我同事嘅平時言語呢有任何嘅批評唔該曬你 若果你話將來呢俾呢兩個仆街呢 啊、對唔住啊余女士你嘅發言唔可以用呢啲字眼啊對唔住啊。你如果再係用呢啲字眼我就停咗你嘅發言機會。 你準唔準我講嘢先 俾你。 佢講你又得我講又唔得。係咪先 或者你將一啲字眼修飾下好唔好 準我講㗎嘛係咪啊你係咪佢要養老豆老母你老豆老母就係人啊人哋老豆老母唔係人啊。係咪你講你生在香港你就係咁富貴㗎。你摸我哋啲人捱工廠捱咩起豆起乜嘢你有咁富貴你喺個閪門拉出嚟就係咁大㗎啦。 對唔住啊你 你都黐線 㗎你閪門你個閪門。佢個通呢係好有嗰、那個嗰度係咪呢鄭中基嗰個牛空氣嗰度叫咩 低俗喜劇。低俗喜劇。我咪情商啊 ,Terry 演繹嘅下。可能佢真係會演繹嘅詞。 我覺得佢過咗 Terry 喎 ,Terry 唔 未有咁嘅神髓，有啲遺頭話，即係一種百年滄桑啊，百年孤寂之後咧，然後爆一句出嚟。 唔係，我覺得阿 Simon Lee 真係完。即係完全 KO 咗咯，真係好慘。嗱，我覺得咧，嗱，即嗱之前嗰啲嘢咧，我唔知道你可以評論下嘅，我就唔評論啦。咁，我覺得你咪都可以，都係一個係非發言嗰啲，都喺一個論點上面喺度，即係你都係辯。但係咧，阿婆婆 有辯論嘅位嘅。係 啦，係啦，但係個婆婆咧係完全咧都唔使同你辯論。 阿婆直接冇事，你冇我，你屋企有個富貴， 屋企係啦，你喺度嗌門出嚟， 唔 係啦。嗱，後邊仲好精彩嘅，不過我截cut咗一部分啦。大家係歡迎大家咧係上網聽翻啦，即係好容易揾啫。事發地點就是、立法會退休保障事宜嘅小組委員會。咁啊，各位婆婆咧就係、是、關注長者權益大聯盟嚇嘅余婆婆。OK， 咁啊，李之勁就唔使多解釋啦，咁樣。咁啊，呢單嘢就令到啊～好開心啦、啊、OK， 咁然後啊 咩嘢好開心 大家都好開心啦即係呢個 出咗啖氣啊嘛 係啦咁然後啊搞我即係聽到我迷惘即係神又講下啦教主又講下啦咁花生台都講下啦咁樣不過花生台得意喎諗住聽下我以為 B 哥會演繹下嘛 B 哥冇做嗰集炮打四人波可能有休息下但嗰集有快必嘅啊 ，OK， 咁 正常嘅，咁你 B 台梗系咁噶啦， 唔系，搞我哋都迟啲揾个快 B 上嚟先，我又要做下， 唔系 咧，系啦，咁啊呢个 我哋系二台，人哋 B 台梗系咁噶啦， 吓、啊，咁我觉得呢个阿婆婆系即系， 我想请个婆婆上嚟倾下， 我觉得佢好适合做网台，我觉得 系啦 ，OK， 嗰个震撼度系几乎系旁人不能及噶， 我咪唔好要啲老人家喊到吸楼梯咧。做外景， 可能佢好健康咧，即係健步如飛咁樣咧。你睇佢氣 中氣十足， 中氣十足， 唔緊要嘅。即係我嘅睇法咧，就係我哋出外景，係 咧， 始終都係尊敬長者， 係 咪？而且就嚟母親節啦，大家應該尊敬一啲嘅婆婆啊，姑姑啊、嬸嬸啊、媽媽啊， 即 係 呢段又係值得即係同屋企人分享嘅。 系 啦， 你講真， 你心要分享之後， 你梗係講翻，喂，就係呢啲咁嘅打壞後生啊，就係搞到個社會咁差啊嘛，嗰啲咪廢青咯，話俾你聽。 做人要飲水思源嘛，你係邊個西門出嚟，你一定要記住噶嘛， 咪 咯，呢啲先啱噶， 咪咯，教育噶嘛， 咪咯，你忙中忙點忙早，你自己喺個西門出嚟，你自己又忘記，我哋咁辛苦去養育你哋呢班人。是咪？ 咪咯，同埋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語，即係語言分析嗰啲朋友仔咧，分析下，即係點樣用字咁精練啊，阿婆婆。 精 練 好精 練。咪咯，呢個禮拜除咗《西遊記》要推廣，《西門》都要推廣 啦。所以咪話呢金一字基之藥西咯，呢個禮拜。 咪咧。 啊 ，OK， 咁啊，咁啊，最好笑咧就阿教主都有提及過啦，就是、原來之前咧咁啊。呢個普喺翻呢個嗱呢啲詞就喺翻教主差場度嘅，咁啊達同佢喺度傾啦咁樣，咁啊因為之前普羅呢個政治學院咧咪有啲課程嘅， 係咩？ 係啊， 係啊， 有啊， 開 原來係踴躍嘅喎， 正常、啊， 正常 啊， 係、啊、因為好似話最尾講翻細節就好似13堂就唔知幾千蚊咁樣嘅， 差唔多啦， 嚇、 啊、幾千蚊？ 唔知 我當三千蚊啦， 三千蚊好似， 咁你13堂3000蚊，3萬蚊堂差唔多啦。你講先，其實出面街咩上啲咩 team building 嗰啲幾萬蚊都係咁啦。 係，冇錯。咁啊呢個，咁原來當中咧就係呢個自由黨咧都有派出好幾個學員喎。 係。 係啊，係啊。 真係唔知喎。 係啊，係啊。 人力有冇 啊？嚇？人力 人力 冇。仲有咩唔記得啦？總之佢話好多唔同嘅政黨都會有啲啦。咁然後其中嚇？ 社民連有冇？ 應該冇啦。 其中嘅李子敬就有啦，即係其中一個學員嚟嘅。 嚇？ 系啊系啊系啦，咁而家 教出嚟教佢点学挨打喎，睇样 唔系好明显好明显学艺不精啦，呢啲就系系咪 先？即系教主教完佢嘢咧，冇留心上堂。 唔系佢应该未上晒个堂。 系啦系啦， 即系学得半桶水咁啊，梗系俾人揼啦。 系啊，但系系咯，即系如果教主系。就在場就肯定會嗰啲事咁嘅發生啦，係咪先？ 喂，第一堂係咪講點樣搬龍門？ 搬係唔知，我要揾翻啲睇下揾翻啲上堂嘅朋友咁啊，要分享一下啦。主要係咁啦 ，OK。 好啊。 咁啊，所以呢單嘢就大家都留意一下啦。 唔係好似除咗呢單仲有咩啊？ 咩仲有邊啊？西門事件。 係咯。 冇啦。 冇啊。 你仲有邊講邊單？ 好似有啲喜慶事㗎嘛， 我諗住第三節呢個大題目先講。 第三節先講，咁啊，你第三節先 按進到我哋， 按進到 啊。唔係，先講幾一兩單咧，我都想講啲貼身少少咧，就係講下呢個 Facebook 嘅。嗱，因為咧，雖然有一個苦主， OK， 咁我想講咧，其實即係連埋有幾樣嘢，即係點解突然間有拎嚟講？其實咧就係好耐之前咧有好幾單新聞咧，我都上咗節目都有提及過下嘅，因為大家而家嘅活世界都已經喺 Facebook 裏邊噶嘛，基本上。咁啊，即係你今日即係同埋有厄拉一周啦，有啲新聞，我覺得其實厄拉一周其實應該要講下嘅，就係喂大家注重好注重個 like 噶嘛，冇 like 會死噶嘛，基本上係啦。咁但係咧有單嘢就幾得意，就係話。其實好幾多單嘢咧，就係點樣令到即係譬如第一樣嘢，第一單新聞就係話 Facebook 曾經傳出過咧，就係話佢去防即係唔想啲人太多呃 like 嘅事情發生咗。係係啦，咁點樣整到咧？就係話佢會就會篩選一啲咁樣嘅一啲status 啦。係 佢會篩法咧？ 係啦，又點樣篩法咧？佢想大家咧就係出啲 status 咧，就係譬如文字為主嘅，佢寫多啲嘢咁樣，就唔好咧就淨係轉載啊，或者淨係得個圖啊咁樣。咁但呢度咧，佢都話咧又要攞個平衡喎，因為喂，如果有啲啱啱新一啲嘅網站想即係新一啲 page 唔係話網站，新一啲嘅 page， 咁你想多啲人去留意，喂，咁你有時你做啲咁嘅嘢都無可厚非啊，係啦，咁所以點樣去處理咧呢樣嘢咁樣，咁但我覺得如果真係咁嘅話咧，嗱，對於呃 like 嘅一個文化就真係好受影響啦。OK，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講個 news feed 嘅問題。 我知啊，提高門檻。 系啦，系高门槛，系啦，即系 有筛选啊嘛， 有筛选， 有筛选啦。 系嗱，我阴谋论啲咧，就其实如果大家如果你经营个 page 咧，知道咧，其实 Facebook 就好多优服务套餐嘅， 系咩？ 系啊，嗱，即系譬如话你得咁几千个 like， 喂，你咪信多啲先 ，OK？ 如果你想增加一日增加五十个咧，你可以俾呢个价钱。 系， 系啊，如果你想增加多啲嘅，你可以俾呢个 價錢。有啲咁嘅嘢噶， 系啦，有 咁大班嗰啲咪点算？ 大班佢我諗冇啦，應該係咪？如果有， 我覺得比較正確嘅，大班係真係好多人去 like 佢嘅。 係啊，唔係我都如果大班 用嘅，應該好緊要 like 啦，係咪先？咁你所以有啲網友有啲朋友，如果你真係有經營個 page 或者你好留意啲 page， 你覺得哇點解你個 page 突然間短短幾日之內會有咁多 like 咧？咁啊有可能嚇。咁嗰啲 like 就唔係假嘅，佢只不過咧就係 Facebook 你落咗廣告啦，咁佢咪喺當間處度俾你大家會容易啲見到你個 page 咯咁樣。嗱咁之前咧仲有第二個改版事件嘅。就我唔知對大家個影響大唔大，就係、是、個 news feed 嗰度啦。OK， 咁其實而家呢個都係公開啲秘密嘅、嗯，就係話你唔係你所有 friend 嘅嘢，你都會好容易見到啦。係 啊， 好 耐之前。 咁佢自己咧有一個 algorithm 嘅，有一個有計算方法嘅 algorithm 轉咗。 係啦，冇錯啦，轉咗啦，冇錯啦。咁其中一單唔知真堅定流啦，咁就係Facebook 嘅大佬啦，阿 Mark Zuckerberg 啦。OK， 咁佢就話咧， 佢俾人 ban 咗 account。 唔係，佢話有一次佢見到佢一個親戚就離世咗咁樣，咁佢就話竟然呢單 news 咧係低過唔知有個人 share 將唔知咩咩狗狗定係開 party 之類啲嘢，咁佢就覺得喂呢、這個運算方法好似有啲唔妥喎，咁佢就要轉一轉佢咁樣。咁、但本身點樣轉法咧，其實都係冇人知嘅。 系啊， 系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咁熟，即係大家都係咁用咁多 Facebook 咧，我覺得呢啲咁嘅新聞咧都係值得留意。 唔係佢個 Apps 每改版一次咧，都係令大家係嗰、那個嗰、那個使用嘅嗰、那個點講 user experience 咧係更加差。 好，副主號阿慈芬，你講先啦。 唔係因為嗱，你見到其實你新版佢改咗嗰個界面咧，其實以前咧你向佢係一開咧，其實就係出你嘅 news feed 嘅， 系 咁就淨係 news feed 啦。跟住你撥左撥右，可能係撥左右左向左拉左，睇先由左向右， 左向右 拉咧， 即係想睇左邊嘅話咧，係嘛？係咪？ 唔 係 左邊左向右拉咧，其實有個 pull down 就出咗個 menu 出嚟，話俾話你 subscribe 咗邊啲 group 啊？ 咩 page 啊？ 嗰啲咁嘅嘢嘅。 係， 同埋你可能你有冇啲 friend 啊嗰啲，即係 setting 嗰啲嘢啦。 係， 咁但係。向右咧就是一個 check 嗰個服務嚟嘅， 嗯， 咁但係佢而家咧就好似 check 就好似收埋咗啦， 係，我見你好似睇到個都好似皺曬眉頭咁樣而家， 但係佢 news feed 咧就改變咗，因為之前你可以揀咧就係睇嘅most recent 嘅 feed 啦，或者係一啲叫做 most 應該係 most liked 或者嗰樣嘢啦，因為就係最多人 like 嘅 feed 就排先定係跟時序。 系 ，suppose 咧，其實好多人嘅習慣都係跟時序嘅， 嗯、 但係佢永遠都係阻撓你咧，將啲嘢跟時序去睇嘅。 嗯， 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佢一個奇怪嘅 algorithm 嚟噶。 咁其實佢跟咩睇？ 佢係跟即係個 post 係有冇人 like， 哦，你嘅 friend 可能係 你好多 friend like 嘅話咧， 或者一啲，但係嗰啲就唔出你一啲可能你 follow 緊嘅一啲人，可能你唔係 at 佢做 friend， 可能你就 follow 佢睇下佢喂，可能白水嗰啲我 follow 得啦，唔使咁多掣，或者可能著嗰啲可能喂 follow 下睇下有啲咩睇下，間唔中即係我睇下好唔好睇我先撳 like 啊咁樣，即係呢啲可能就冇咗咯，而家就係發現。 所以咧，苦主二號。 同埋佢改位方面咧，佢將我哋基本上香港人使用嘅三大功能咧，就係相片咧記錄啦，同埋打卡呢個功能咧，由上面搬咗落去下面嘅。 嗯。 咁基本上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我係第一個反應就係死咯，點打卡啊？因為基本上一般人嘅即係你慣性嘅視覺由上面望落去下面啊嘛。但係假如佢將呢三大功能搬咗落去下面嘅話咧， 係 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咦去咗邊啊？跟住去到打卡嗰個功能咧，要係喺最下面嗰度，同埋假如你係咧你而家打開部電話啦、 嗯， 開始去碌嘅時候咧，咁樣你一路向下碌咧，佢就會收埋咗依三個功能鍵噶、嗯，你要拉翻上去先至、啊、會顯示翻依三個功能鍵。 你要撥到上最頂啦，或者你行。 喐喐上一上去，係啦，先至會出現翻依三個出嚟。 哦，因為我未 update 啊，我真係好 早之前 update。 唔係 啊，好煩啊，因為成日好煩 update。 同埋 Messenger 嗰度都係大改版，我係周不時撳錯掣噶。 因為好多嘢都係改版就係一個好麻煩嘅一件事。 係、嗯、啊，即係基本上改，唔係應該世上所有嘢，只要一改版都會有一個屌字出現咯。 係係係，咁記得第一次 time 冷串嘅時候都已經係簡直係 災難， 災難啊！ 唔使講啊，以前人網試個改版都 啊有啊有啊有啊， 你仲記得？OK。咁啊，就好似咧，即係 Facebook， 大家要好留意，即係都話佢已經係，因為當啱啱 Facebook 上市時，好多人質疑佢嗰個盈利嗰能力啦，嚇、啊。咁其實即係想講，其實佢當佢有咁大 database， 同埋當大家嘅生活圈子都已經喺曬 Facebook 嗰度咧，再加上佢連 WhatsApp 都 dead 埋咧，即係佢係已經有無窮無盡方法去揾錢噶啦。咁、呢個就即係大家都留意下啦。譬如 唔係你好多嘢都要 attach on 呢嚿嘢咧，可能你約人去街，你可能大家去到咩位置啊，揾下約會啊，即係成班人邊個到邊個唔到啊，啲即係傾下偈啊，傾下閒氣嗰啲，有陣時都係依賴咗一啲instant messenger 或者即係佢即係呢類嘢咧，咁啊真係好鬼麻煩。 佢好佢 令到你好唔方便嘅時候，你又好煩咧。 佢好咧，就佢好矛盾地，大家會留意到就係、是，其實當佢即係大家越多人越用 Facebook 咧，其實應該係會留意啲 friend 係越容易噶嘛。 係啊， 但事曬相反喎，你發覺咧有啲 friend 你永世都留意唔到佢喎。你永遠都留意到，唔關事喎，你係要入去，你要揾，你係用辛苦去揾佢先揾到喎。點解咧？咪就係話雙向地，如果你係一個商業機構，你係想發布啲信息嘅話，你想多人留意到嘅話，你就一定要用 Facebook 嘅服務啦。因為用佢普通自然嗰種方法咧，人哋唔知你噶嘛。就算你幾多人 like 到、like 咗你都 follow 咗你都好啊，你都未必見到。即係呢個係即係我會覺得係第一樣嘢咯。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嗰啲，我諗佢越嚟越想點樣值錢咧，就係佢計算嗰個人嗰個行為 啊。哦， 即係譬如話你譬如 Shirley， 你可能你一個禮拜都去一間餐廳一次嘅 ，OK。咁可能佢就會容易啲令到你啲 friend 都知道，可能你去到呢間餐廳。即係我會覺得噶，咁然後咧佢咪可以當你 sell 啲其他餐廳時，嗱你睇下，嗱你落咗呢個廣告嘅話咧，所有去過嘅人嘅嗰啲人嘅 friend 都會知道佢去咗呢度，咁然後即係呢個咁樣嘅廣告效即係效應咪仲會更加容易咯。即係譬如話我去咗間餐廳我打卡，咁其實邊有啲咩人知咧？哦唔係喎，康源我知道原來遲啲份你都留意餐廳嘅，雖然你有留意餐廳嘅，你就一入去 Facebook 你就見到我去咗呢間餐廳啦。你見到呢啲相啦，嚇、即係呢啲種種嘅方法，我覺得係會不斷咁樣出現㗎啦。 咁但係對付香港，其實好多人都係鳩 like 嘅啫，好似小弟嘅，都係得一份子，都係唔係見到哦撳下 like 先，跟住走啦，跟住再即係呢啲你其實係未必收集到咁準確嘅資料咯。 係啦，所以點解佢咪用啲方法佢想打擊鳩 like 咯？可能打擊呃 like 同埋打擊鳩 like 咯。因為呢個係會對於佢嘅 model 嚟講係會有偏差噶嘛。 我覺得咁樣唔得咯。 嚇、啊，咁啊 呢個有啲唔同嘅睇法。 你點睇咧？ 你其實咧係喺我即係我少識 programming 啦。 係。 咁佢諗嘅時間咧，其實 Facebook 咧或者阿朱克伯佢自己將 Facebook 咧人性化咗。 嗯嗯嗯。 係啦，嗱我同你結識咗之後咧，跟住其實得閒飲下茶，喂喺街喂撞到啊飲下茶啦。咁你慢慢發覺其實 你同朋友之間係有疏離喎，你識咗佢一段時間，跟住又會有疏離啊，有咩事再揾過佢，咁其實係一次主動去揾佢嘛。 係， 咁而 Facebook 開始一種 model 嘅感覺咧，就係話去模擬翻成個人嘅人生。你第一次，好耐冇見嘅朋友揾得翻咯， 係， 但跟住之後其實都冇聯絡嘅，都係講幾句、四句 hello 嘅啫。 係， 咁佢咪 model 翻你個人生係咁樣咯。 咁樣樣啊？ 咁樣樣？ 係啊，跟住你好多嘢買嘅時間， 係 你啲朋友啊買呢樣嘅時候唔會話俾你聽，唔會話俾你聽嘅。黃子華講俾你聽，你睇下我個 call 機記唔記得嗰個金融海嘯等等嗰樣嘢嗰句，你睇下嗰樣嘢，其實你拉嗰樣嘢對你個朋友冇乜關係嘅喎，反而你直接去話俾你聽，喂呢樣好咧，或者有一個 商 品 係 啦，呢條女索啦，咁咧。先至值得嘅，咁所以佢咪覺得啊係喎，就咁 like 唔係好夠嘅，你要主動話俾你嘅朋友聽啊邊樣係好嘅。 哦 ，OK， 係啦，開始你將 Facebook 咧變成一個人咧，你就會感受到，咦係喎，好似直情你同 Facebook 係一個人同人嘅對話。 嗯，我又會覺得 Facebook 佢想越嚟越將，即係我最想都想越快啲咯，即係佢會想將好多網頁嘅功能會不斷咁納曬收曬翻嚟。 有咩？ 咁第一個喂 blog 好明顯，第一個已經係啦。 哦，咁佢當初都係介乎 blog 同即係過度過度， 即係同埋呢個社交網站之間啦。咁但係佢就將 blog 其實我覺得都已經打到七七八八噶啦。咁第二個唔係話即係譬如講飲食嘅，我覺得。OpenWise 遲早都係俾佢打爆㗎喇，你問我嘅話。即係 OpenWise 而家都只不過係一個好多人都會用佢嚟，即係第一嚟就睇個分數啦。 睇地址囉。 睇下地址。睇 地址。 係啦。係啦。咁喂你諗下咁多人喺 Facebook 打個卡，佢個 database。 但係 Facebook 冇地圖嘛。 有幾難。 佢個地圖係比較難用啲。 佢個地圖 好難用。 但我覺得唔可能嘅，因為即係等於你出 Facebook 代替米芝蓮嘅評分得唔得呢？是不可能的嘛。 啱嘅。 係。 代替 OpenWise 的評分呢都不可能的。 不勉強啦。 係啦。即是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 佢冇得負評啊。 係啦冇得負評啊冇得即係出打手話去嗰間嘢差啊等等嗰樣嘢或者真實表現嗰間嘢嘅嗰間食物館出嚟嘅質素。咁冇。咁嘅時間。因為如果佢一負評又變咗破壞咗 Facebook 嘅文化。 係一定唔可以有負評嘅。係一定。 咁所以變咗比較困難嘅，係啦，即係有升冇跌，即係好似啲嘢咁，永遠有升嘅，五粒星上面就要交好似龍珠咁樣， 係 咁啊唔得㗎嘛。 交珠 ，OK， 好，今日改版做啲咩？有啲咩投訴？ 啊 message 你哋冇用，有冇另外再裝過個 Facebook 個 message 嗰個嘅？ 有， 因為我冇用嘅，嗰個點樣㗎？你哋 message 改咗好耐，我記得佢係 啊， 係 等 俾 一隻個投訴方投訴埋啊嘛， 但係都係唔係？佢我反而覺得佢個 message 係改得好咗啲啲嘅， 係， 因為你可以即係方便咗你 attach 圖啊，擺啲 sticker 內嗰個位咧就方便咗咯。咁同埋佢可以直接錄條聲落去加到樣嘢， 嗯， 係啦，呢個就係佢新加工。咁呢個反為正常啲啲咯，啲即係佢追近翻其他WhatsApp 啊、Line 啊嗰一類嗰堆軟件嘅功能咯。佢呢個就 我反而期待咧，佢點樣同 WhatsApp 呢啲 冇錯啦， 係啦。 我諗呢 message 呢 part 可能係差唔多， 因為咧其實佢都 Facebook message， 即係你有一段時間你見到佢好大力發展呢個 message 嘅功能啊嘛，咁你就覺得喂佢似係想攞咗 WhatsApp 嗰個 market share。 佢放棄咗 email 咯，而家應該差唔多，因為 email 好似冇再提過。 Facebook email 係啊， 哦，大家其實都有個獨立嘅 email account 係啊， 係啊，咁但係冇咩人用， 冇咩人用。 咁但係我相信，如果你結合到你嘅手機電話透過 WhatsApp。 或者呢個 message 嗰度可能係佢哋諗緊嗰樣嘢咯， 係啊，因為其實好多嘢都未演繹過， 係咯， 係啦，究竟即係要點樣去競，即係點樣去配合法咧？即係 WhatsApp 同埋呢個 Facebook 嘅 Messenger。即係呢個就唔知啊，但係有期待。 係啊 ，OK， 因為本身一個係一個競爭對手，而家就粒 Q 咗佢，係啦。咁點樣搞法咧？我都有計嘅，真係要搞啦。 咪睇下股價升幾多 咯。係啦，仲有一個新聞我突然醒起咧，亦都可以提及埋嘅。咁就係而家咪越嚟越多網頁咧，我哋有一集嘅講過話，所有好多網頁都掛嗰個 database 掛咗嘅，即係而家好多網頁咧係用 Facebook 落 in 噶嘛。 係。 記得有一次咧，咪 Facebook 掛咗之後咧，突然間好多網頁都俾佢 包括熱血時報。 O K， 系啦，咁 好彩我哋唔系 啊，哇，好彩你讲啫，我讲系冇带。咁好多而家其实系劲多网站咧，因为方便， 啊、 你用个 Facebook 嘅 login 嘛。咁但系有啲， 因为可以直接扯埋个 profile 过嚟， 冇错啦。 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咧，你会发觉成日又打 username password 系咯 名啊两个人咧，其实好烦嘅，唔想打 嘅。你唔想 create 咁多个。因為你做 account creation 嗰個 process 係好煩， 冇錯， 你要填咁多嘢，咁你倒不如你拎埋嘅嗰個，反正都係俾人攞嚟用㗎啦，即係咁你一鑊過啦，唔好煩、 嗯。所以你有個 button login with Facebook，login with Google Pass，login with Twitter 咁咧，好多 係咯。 咁、尤其是一啲你要發布式嘅一啲網頁啦，即係譬如話可能係 blog 又好啊，或者上載啲 file， 即係譬如我用 SoundCloud， 我淨用 Facebook login 嘅啫，咁咪方便啦。咁你搞完之後，佢即刻幫你訂上 Facebook。即係如果你本身都諗住發布，咁你咪即係一前雙啲咯。但係咧，調翻轉，如果有啲人咧就係比較匿名啲噶嘛，即係佢比較低調啲。喂，我啊唔想俾你知喎。咁嗰啲人咧其實幾抗拒用 Facebook login 嘅。嗱，佢而家就再加個 function 咧，就詳細我唔知道技術上點樣處理咧，就是、你可以唔俾人哋知道。 哦。 即係你都用 Facebook login， 佢都照攞你 profile， 但係咧。就我唔知佢點樣，你可以再類似再整多個 mask 咁樣，即係或者你 俾多個誘因你啦， 自己個隱身上線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嗱，咁我唔知佢實行咗未，咁但係佢就考慮緊呢一樣嘢咁樣咯。 唔係你 login with Facebook 咧，其實如果有啲網站咧會問你個 permission 㗎，你可以自己 set 翻個 permission、嗯。不過通常啲人都 quickly set OK 咁解。 係啦，係啦， 一般即係我都會睇嘅、嗯，即係 login with Facebook 咧，跟住問你攞你啲咩 profile 咧，你可以揀你自己俾啲咩去睇。咁、我諗佢個 process 咧就由 default。全部 俾曬就俾你揀，懶係咁樣。 就調翻轉咧，就係 default 咧係 deny， 跟住然後俾你選擇揀俾邊啲嘢 post 出去。 唔係我估計咧，就可能直情佢係即係你可以即係個網頁會照攞到你 profile， 但你出到嚟咧，可能你可以再假整到個名又好，我唔肯定啦。OK， 呢個啲咩好處咧？就鼓勵嗰啲人咧，連嗰啲人嘅 profile 都立埋。 鼓勵你再俾啲資料人啦，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個 Facebook 嘅發展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睇完美國隊長之後有啲睇法。 如果講開講開 Facebook 呢啲咧，推介大家可以睇下有套叫 Silicon Valley 嘅美劇，近排、都係講緊嗰堆科網公司嘅嘢，係、啦，係嗰個趣劇嚟嘅。 咪包翻底先，點解我哋講 Facebook 咧，好似冇關係同網台？其實你大家記得上集咧，阿蕭生講咧，我哋要大力發展 Facebook 啊，係 啊， 真係犀利。 當我 咁都被問 到，我哋講到咁明啊，我就等人哋自己意。 咪腦內補完，有時好多人未必補到噶嘛。咁我只話想話俾你聽，當我哋要大力發展 Facebook 嘅時間咧，你要諗下 Facebook 係點樣不斷改變咧？你要追隨 Facebook 嘅改變咧。比追隨教主更困難。 咁事實上就咁，其實上一集其實白水都有提及過啦，即係啲 Facebook 嘅推廣嘅問題。 白水 要講啦， 高級啊，高級啊， 係啦， 係啊，大家支持下佢嗰本新嘅温水劇場。 嗱呢集咧嘅後日咧就會再出厄拉一周咧，最新一集咧就請白水做嘉賓嘅。OK， 咁然後佢就講翻曬佢嘅即係點樣去畫，譬如畫漫畫啊，點樣出呢本書啊咁樣。咁然後咧佢都幾慘嘅，就因為咧佢出版呢本書咧都係有啲都幾一波三折啦。錄音嗰日就幾得意嘅，因為呃拉之後咧就係錄呢個共聚，係 啊 ，OK， 咁所以咧就小貝都喺度，咁 啊 小貝都出版界噶嘛，咁啊當小貝遇上太河咧，咁佢哋兩個就梗係就講，哎呀呢本應該咁樣搞啦，佢太河就唔，哎呀呢本咁樣搞就咁樣啦， 係啦、 啊，咁我亦都俾啲意見咯，我就話，喂。快啲引起啲罵戰啦，係咪先？快啲撩交談啦，快啲攻擊下啲人啦，係咪鬧佢啦？係咪先？係啦，就送本俾阿唔知點樣啦。係，咁所以咧就係佢出版商接近係冇乜，基本要或者點樣咁樣講，基本上所有嘅宣傳要靠白水自己做咯。咁呢個對佢其實好大壓力嘅，係啦，因為佢本身又要維持創作啦，同埋佢自己本身一個 嘅工作都有啦， 係啦，同埋佢一個又有正行啦，同埋佢本身一個幾唔係嗰種好。好網絡上做好多宣傳嘅嗰種風格啦， 即係 低調啲啦， 低調啲啦，負面啲嚟講咧就叫毒啦， 乜內斂， 唔係佢 一 個 憂鬱 啊，文靜，先 呢個位置， 呢個位唔可以咁樣懟落白水度， 呢度咧要我哋都幫佢啦，我哋，因為我 琴日見到佢其實有張圖出咗嘅温水劇場，佢有個係高級嘅，即係呼籲大家，即係如果鍾意即係睇過本書覺得好睇嘅，或者平時都睇開佢嘅，咁 咁啊，支持下啦，系咯。 嗱、嗯，我又因为咧，问题就系佢本身就话送即系搵出版商就俾咗两本我哋嘅。咁但系即系可能就我哋可能个速递 买两本俾佢啦。 系啦，唔系因为我本来想就攞一本书翻嚟就睇下，就睇下啲咩就摆上网，因为咧制作真系好精美。呢、這个价钱咧系真系即系阿泰我同埋阿小布都喺度抌春嘅咁样啫。因为佢好似八十八嘅， 系88蚊。 O K 仲有折添嘅 ，O K 买佢咁讲。 70几啊，记得。 系啦， 你二手书店都有8折啦。 彩色商业吓，做咁200页咁滞嘅，咁系制作精美啦。咁所以咧就系好唔好希望俾啲鼓励阿白水啦。咁我觉得嗱呢个我就发起一个运动啦，就即系如果每一个朋友你自己买咗或者你睇到好。或者你記得有邊一格嘅漫畫，你係個故事你係深刻嘅話咧，你擺上網，然後 tag 白水或者溫水劇場嚇，佢、啊、即係佢白水就佢自己叫 Brian 咁樣啦，自己揾到噶啦，用你打白水就揾到噶啦，或者溫水劇場係啦 ，tag 翻佢鼓勵下佢，咁當中一頁咧， 大家睇得唔少啊，青蛙嗰啲。 系啊，系啊，即系青蛙仔都陪伴我哋做，即系做过好多嘅消暑嘅一个娱乐啦。咁、我觉得就系水滚噶啦。咁大家俾啲鼓励白水啦。好，休息一阵，跟住下一次翻嚟咧，我哋讲一件网台界嘅盛事。